当我下了决心要和夏子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去找了野岛。 事到如今还找我干嘛？ 我不解释了。从那以后，虽然还不到半个月，不过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些事的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认为不应该再含含糊糊。我想结婚，不能否认这样做背叛，可我是认真的。我跟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，就说什么认真，听起来也许太轻率了。但是，你完全理解恋爱，并不在于时间。首先，你想，我能随随便便地背叛你吗？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虽然不敢相信，可就是跟你争，我也要得到的。跟你说这些，真不像话，是无耻的。可是我绝不会使他不幸。 那你要我说什么？ 不，我想在求婚前告诉你这件事。 告诉我，你就好受了吗？ 要结婚， 要干什么都随你的便。 那好吧，对不起你了。 大空，好了，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。 啊，我是多么感激他呀！他是理解我的。为了减轻我内疚的心情，他打了我。 喂，是的，他在。好的，夏子小姐。 什么？ 有个叫大公的来找你。 啊，大公。 哎呀呀，瞧你那副高兴样。 大公这人是女的吧？ 那谁知道啊？ 男的可不行，这会儿在工作。 劳驾，沸腾了给关线活好吗？ 你可真厉害。 喂喂，这可不是煮面条啊。 对不起。你来了真好。 从水产厅来，路过这儿。 啊，怎么了？ 嗯。 你有心事？ 我到四谷去了一次。 四谷？ 野岛在那儿工作。 你又提野岛了。 我说我想跟你结婚。我去挨揍的。我担心他不肯揍我。叶导还是揍了我。他说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。 是吗？ 跟我结婚吧。 夏子愣了一下，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，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，紧紧地搂住我。 叫人看见。 我不管，太高兴了。 半个月以后，我们出发到秋田去，到秋田县脚管町去。那儿是我的老家，为了让夏子见见我的父母。对了，在这次旅行之前还发生过两件事。 第一件事是水产研究所所长通知我到八户去。 大公 啊， 出差通知，如愿以偿到八户去。 啊， 怎么这个语气啊？ 不，这事真麻烦您了。 这两个月在东北地方找个对象吧。 是，谢谢您了。另一件事是去拜访夏子的父母，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。虽然这事比较难以对付。 在夏子家的大客厅里，我恭恭敬敬地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夏子父亲的脸上那严肃而又认真的表情，我的心紧张得砰砰直跳。 关于你的事已经托人去了解过了。 是， 没有问题。我也是从小磨练出来的，根本不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当回事。你怎么说呢？夏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儿，你当然不会不知道吧。 我知道。 是吗？你知道了还要我把女儿嫁给你，是不是啊？ 是。 而且你想要我乐呵呵的说好好，是不是？ 是。 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乐呵呵的把女儿给别人。 哎，你呀， 做母亲的总像自己要出嫁一样心神不定。 我什么时候心神不定？ 夏子。 哎， 你呢？当然也想和这个小伙子结婚喽。 那当然了，这还用说？ 所以我才说当然嘛。你真的想嫁给这个工资低又是养鱼迷的年轻人？ 是，爸爸。 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，能住着工房，每天自己淘那么两三罐米煮饭，切切萝卜干吗？ 什么萝卜干，才不会呢，爸爸。 可以想象，邻居的小孩哇哇的哭，屋子里漏雨，还要让看房子老头挖苦几句。 我不在乎，爸爸。 结婚可不是两天三天的事儿，你没有那么大的耐性，这个爸爸最了解了。 可是我能忍耐，我已经变了。你呀， 妈妈不要插嘴。 可是 我全明白了，本人愿意，父母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把他装在箱子里不让他出嫁呀。 我是希望让爸爸看着喜欢再结婚。 你想的可倒好，女儿出嫁做爸爸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。 爸爸。 不过女儿总是要出嫁的。是啊，克制一下感情吧。祝贺你们。 爸爸。 谢谢您了。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，如果让他受苦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 是。 谢谢爸爸。 接着，我又带着夏子 回到我的故乡，脚拐去看望我的奶奶和父亲。我和夏子的到来轰动了乡亲们，这天晚上我家里可热闹了。 奶奶， 嗯， 怎么样？啊，今天呢，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，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。可是大家呢，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，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，你可不要见怪呀。 哪儿的话？ 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，我当时一口答应了，也许我太宠她了。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，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，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我早就是这么想的。 熊二这孩子， 嗯，什么奶奶？ 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，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。 有什么奇怪的？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？这种事儿我也有过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，可是没有一点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。 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？ 说哪儿去了奶奶？ 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。 什么呀奶奶，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，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。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。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。 谢谢你， 熊二。 什么奶奶？ 把媳妇儿带回来了。 啊， 奶奶，一提起熊二就起劲的不得了。 来，夏子。熊二这孩子从小的时候起，只要一吃肉他可就要闹肚子，所以你们成亲以后，你不要老给他做肉吃，你多给他做点新鲜的蔬菜吃，拜托你了。 我和夏子完全陶醉在幸福之中，我们那欢乐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。晴朗的天空使我们的心更加欢畅，故乡的樱花似乎为了祝贺我们也争相怒放。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，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，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。不但认识那么多人，而且还成了亲戚，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，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，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，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，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。 这可不像你呀。 真的吗？ 这么淳朴，真得瞧瞧你。 瞧瞧什么样？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？ 看不出来。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， 真想拥抱你。 就在这儿。 是的，我看着夏子那欢悦而带着羞涩的目光，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。在这百花丛中，我拥抱着夏子，两颗剧烈跳动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。 说实在的，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，但是在父母跟前不能那么做。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，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。 我来到八户港进行两个月的人造岩礁的试验，这里的景色美极了，雪白的海鸥在蓝天和大海之间自由地飞翔着，清澈的溪水在绿树丛中流淌着，发出淙淙的声响。这样的美景以前可以迷住我，使我忘怀一切，可现在不行了。我心里老是惦念着夏子的来信，那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互相约好的，不管怎么样每天都要写信。直到今天，夏子那温柔深情的话音始终萦绕在我的耳边。 亲爱的熊二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，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，所以只好忍着。正像你说的，如果能打电话，那就会天天打的。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，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，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。 谢谢你的来信，工作刚开始，所以很忙。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，准备沉放人造岩礁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就只想着你。 到了晚上才想，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。你这个鱼迷，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，我得吃多少醋啊！ 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，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。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，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？为这件事，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。 我为了发展 K1.202 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，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。我这样说恐怕你也不懂吧。 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，是送信的没送来，还是你太无情了？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，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，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。 还有一个月21天呢。爱情是怎样来临的？是像灿烂的阳光，是像纷飞的花瓣，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？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，夏子，你我都无法抗拒。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，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。 从现在起还有1个月13天，时间过得多慢呢。 还有1个月10天， 还有1个月8天， 还有1个月6天了， 还有1个月3天，啊，怎么这么长啊？叫 我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月零两天呢，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，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，真的不能去吗？ いなが、なれどもさえ、南部の国はよ。 夏子，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五个人，都是从外地来的。有三个人结婚了，另一个比我年轻的多，可也有女朋友了。大家都盼着快回家。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？为了羡慕我，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。但是，对了，但是，仔细想想，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，除了我还有谁呢？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，未免太残酷了。对了，快来吧，立刻就来吧，到机场去，接他一架飞机，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。 啊，我似乎在樱花丛中，在海边的沙滩上，迎着夏子拼命地奔跑着，我的夏子也如同我一样飞快地向我跑来，那串我送给他的项链在他的胸前欢快地跳动。我们跑着跑着，总觉得脚步太慢了，最后我们终于拥抱在一起了，我们沉醉了。原来这是我思念夏子的幻觉。 我还是决定不来了，我忍耐着，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100倍。再说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，在结婚之前，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，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。 夏子，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，拜访了老前辈，真美呀，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。 是的，在我的幻觉中，夏子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。我和夏子在小溪边漫步，在河滩的大石头上一起述说着对未来美好的打算。我们在树林里互相追逐，在雪地里打着滚。是啊，在这如梦如幻的景色里，我和夏子始终在一起。 连我自己都奇怪，你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什么？不论走到哪儿，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。谈来谈去，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，谈我们的爱， 我们的梦，我们的明天。真的可以这样吗？ 到现在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？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要是我失去了你，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？ 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，他不管别人的不幸，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。 我还是要说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 确实如此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？ 好不容易剩十天了，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。 你怎么会这样温柔？是把锋芒藏起来了？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。 我变了，由于你的缘故，我变了。 夏子，真想见你，真是想见你呀！ 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，我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呀！ 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，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。 终于只剩两天了，这是最后的一封信，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，真的不愿意。我等待着有声音、有眼睛、有脚、有手的你早些回来。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，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，不敢得罪上天，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。 我在八户的工作即将顺利地结束了。这天早上我正在实验室里工作，听到门外有人喊我。 大工熊二先生，电报。大工先生 来了。 快，尽快回来。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了。今晨失事，夏子死于爆炸事故。今晨失事，夏子死于爆炸事故。 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，这封电报好似一个霹雳，把我从幸福的顶峰打沉到哀痛的深渊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这我知道。但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，我怎么也没想到。夏子，我也想一横心去死，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？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，拿了皮包坐在飞机上？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飞机，又怎么来到夏子的家门口。我那悲痛的心已经麻木了。当我刚踏进夏子家的门口，突然夏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 你回来了。 我惊喜地呆立在那儿。 你终于回来了，我 我一直在盼着你。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，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，不敢得罪上天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。 没等我悟过来，夏子又突然消失了。我懂了，这又是幻觉。我神情恍惚地穿过客厅，来到夏子的灵堂。头一个映入我的眼帘的，就是夏子的那张照片。他那温柔明亮的眼睛，深情地注视着我，充满着渴望、期待。看着看着，我心碎了。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，我一下子跪倒在夏子的灵前。 我们在等你，夏子也等你。 跟着夏子的父亲 来， 来到夏子的卧室。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着我的照片。可以看出来，每过一天，夏子都用红笔在日历牌上打个叉。现在只剩下两天了，这最后一天是我归来的日子。是，夏子每天都在盼着我，等着我归来。现在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，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。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，我都想放声大哭。对不起。 您别这么说， 我从来也没这么伤心过。说是同事的不当心，切，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。恰似是那么健康，他急不可待的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。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也没想到会死，至少这一点他还是幸福的。不这么想，活下来的人怎么受得了？死去的人既没有不幸，也没有悲哀。一个人死去了，那他也就是完全解脱了。你要这么想，好吗，大公？惋惜死去的夏子，那是活着的人的心意。可我是这么想的，夏子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死去了，活着的人只好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。这是夏子的遗物，